使用手机。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中国评剧院2005年8月13号演出的实况录音。 横红留一下步，来来来，往前来。我刚才呀数了数，可能还没有统计全，好像是全场一共得有十几次的掌声，大家说是不是？给大家讲两句话吧。 我也讲不好，今天这么热的天，大家来看我的戏，我特别高兴。我今天表现的不是特别好，我希望大家能原谅我。 很谦虚。当然，朋友们会希望你们会有更大的成就来奉献给大家。但是大家对你们今天的演出还是非常满意的。我提这样一个建议好不好？你看，大家给了你们那么多的掌声，我们是不是请上两位女观众来，你和他们做一个游戏好不好？ 什么游戏？做一个。 这个大家都熟悉，谁愿意来参加我们的接下茬的游戏啊？然后我们有非常精美的光盘送给大家，能唱上一句就得。 有一个。 谁有这个勇气？好，您请上来。还能有一位吗？旁边那个女同志，好好好，请来，请来，请来，快一点。我们这个节目啊是这样的，由横红啊唱一句上句，我们看他们能不能接下来下句。如果能接下来，就算他们考试成功了，我们就送给他们一份礼物，大家共同来做考官，好不好？ 啊，随便唱，我唱一个。 嘿，大爷，情深意厚，说了一番话， 谢谢谢谢，太好了太好了。 我这个我得说一句，其实接的唱的非常好，就是有一个创作把新派唱成白派了。 你唱一个。 听那人讲一遍，心酸难忍。 大家好不好？这是什么戏啊？对对对，好，送给他们一份礼物。 好，谢谢您的参与。 也谢谢您的参与。好，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他们下去休息。横红也实在是太辛苦了，谢谢谢谢谢谢。刚才这个游戏做完了，下面该我了。我也希望男士们比女士们更勇敢，有没有谁愿意上来和我做一下这个游戏啊？好好，请上请上请上，每个人唱一句，然后呢咱们大家听，大家一鼓掌就说明他们过关了，好不好？您先来。您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来自顺义的，我叫刘建国。 从顺义来看戏的，好，谢谢您，谢谢您。您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这朝阳的，我的姓段，叫段成立。 段先生，朝阳的段先生，您呢？ 我是咱们在街坊，我跟李维全是街坊。我也住在北纬路。 我们一南一北，今天是南北合谈。好，我先来唱一句啊，好不好？唱一句什么呢？唱一句咱的兄，30年前学徒把苦日子过啊。看来你是以优异的成绩过关了，好，送你一份礼物。咱是唱一句花脸呢，还是唱一句老生啊？ 冷风轻轻湖水寒，大家说算不算过关了？好，算过关。好，谢谢您，谢谢您。最后轮到您了，咱们这回唱一句夺印。好，夺印。我看你面色焦黄， 身有病。 这可不容易啊，因为这个段子不是流行的很广。好，谢谢您的参与。好，让我们用掌声再一次感谢三位观众。好，请您留一下步好不好？这位顺义的先生，好。光让他们唱了，我不唱啊，也不合适。因为刚才有朋友说你能不能唱一段呢？我想提一个建议，我们俩一起来合作一段《向阳商店叙旧》，好不好？这样，你这回啊，你唱马太老师的腔，我唱魏老师的腔，好不好？大胆的唱啊！请乐队的杨杰老师和张建明老师给我们伴奏一下。往前走。那时候的日子可不好过呀，咱弟兄30年前学徒把苦日子过， 你唱罢心酸的欢，含泪对我说，少压迫少折磨，水深火热刘先生的参与，奉献给大家这样精彩的唱段。好，那么我现在再给大家唱一个小段吧，来一段《水乡三月》，好不好？我到陈庄当支书，千金竹竿肩上挑，落后村面貌要改变，当地只是要进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喜欢，我们团长跟导演都批准了。那么我再给大家唱一段《与驸马打坐开封堂上》。 Oh! 谢谢谢谢谢谢，来日方长，但是下面真是还有更精彩的演出啊！请大家看，下面就是由我们中国评剧院的主力团中国评剧院一团为大家奉献的折子戏《打猎警会》。这个戏是由刘慧欣和王丽晶为大家主演。刘慧欣是我们中国评剧院优秀的中年演员，他是梅花奖获得者，他也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李一兰先生的亲传弟子之一。王丽晶是我们一团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他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古文乐的学生，他在这个戏里扮演的是娃娃生的行当。一会儿大家将会看到他们非常精彩的演出。 的是我发明星，因何不被白兔带到荒郊？见雕梁想起了二弟 我家小将军命你马前回话。 数不时干，夜晚推磨到五更敲，腊日推磨三更透，刀下留门后待更了，别有到来要解无奈何，我要断气带将儿抛，请您就叫要妻子嫂嫂知道进火烧，他偷将将儿抱出去，他要害我儿命一条，多亏恩公将儿抛，送兵诏交与他的父母之间找为奸诏， 府来受尽罪，我为你这拆河受煎熬，我为你遭毒打来受辱骂，满腹的委屈对谁消？时刻盼你的书信到哪一夜不盼你五经桥，你若念在夫君一口的为君名一朝，走了三日都想见你晚来朝，天天不早。 听众朋友，中国评剧院的演出到这里就欣赏完了。 我好何以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选段。马长礼是一位受到观众欢迎的著名老生，艺术上兼唱马连良和杨宝森这两大流派。今天请您欣赏马长礼演唱的《捉放曹》。 啊啊啊 空中风山有我把 请听马连良先生演唱的《胭脂宝穴》。马连良先生创立的马派是对京剧老生传统技艺有较大改革的一个艺术流派。马连良坚持推陈出新，对许多传统的剧目进行了琢磨加工，如您现在听到的《胭脂宝穴》，原是一出开锣戏，经过他在唱词和唱腔上做了较大的改动，明显地表现出了马派唱腔潇洒飘逸、甜醇酣畅的特点。这段唱段委婉流利而又一气呵成，使人感到马连良对气口的运用、声音的控制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收放自如的地步。尤其在两个较长的拖腔里，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给人以和谐舒适的感觉，却是一种美的享受。活而不游，稳而不浮，乃是马派艺术的精髓，也是我们学习时最需要注意的一点。 刚才是马连良演唱的《胭脂宝穴》，接下来请您欣赏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谭富英是一代宗师谭鑫培的孙子，又是著名老生余叔岩的学生，同时得到了谭派、余派的传授，继承了他们拿手剧目和艺术风格。现在您听到的《南阳关》就是经谭鑫培唱红、余叔岩加工后的一个较完整的西皮唱段。谭富英按老唱法，不在行腔上过分的雕琢，而是重在音调，朴直大方。第一句导板高亢悲壮，反映出人物愤激不平的心情。在二六中，咬字清楚，快而不乱，轻重缓急处理得当，如敲牙割舌为的是哪条一句。前四句一字一顿，后五字使劲一吐，使听众受到武云昭愤慨怨恨心情的强烈感染，表现出谭富英朴而有情、淡而有味的艺术风格。 Thank you. 的那天转一代，我一个重心啊，我老飘飘不知我让你知道了，我那说想咱俩都让你来了，也从那知道 刚才是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最后请听杨宝森演唱的《文昭关》。文昭关经程长庚、汪桂芬、谭鑫培、王凤清等演唱以后，以慷慨激昂的高音唱腔著称。杨宝森根据自己宽厚有余而高亢不足的嗓音特点，博采众家精华加以变化，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并使此剧成为杨派的代表作。在俺五云、好一次丧家犬等核心唱剧上，他运用变化丰富的旋律、跌宕起伏的唱腔，把伍子胥悲、愁、急、恨的感情细致地刻画出来，以后越唱越高，越唱越快。在第二段原版中采用了耍板的技法，既有节奏又灵活多变，特别是在爹娘啊一句运用脑后音高拖长腔，造成泛音效果，向来为杨迷们所推崇。今天请您欣赏的《文昭关》是由杨宝忠操琴、杭子和击鼓三人合作，实为珠联璧合。 但愿我相随呐，我好我的来永留在天大坛，我好比女儿春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杨宝森演唱的《文昭关》。听众朋友，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